为纪念城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3种小行章。小行章分别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和金日成综合大学全景，上方都写有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和主题35、1946、主题105、2016等字样。